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将视线首先投向欧洲，来关注英国、法国等国家严峻的疫情形势。尤其是英国疫情的严峻，加上脱欧，导致了英国的劳动力出现了大幅的短缺。政府预估其公用事业部门的人手短缺将可以达到四分之一左右。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来认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新任亲善大使，这就是著名的电视名厨，来自美国的安德鲁·席默。这位电视名厨的美食节目在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他本人呢来过20多次中国，对中国美食大为称赞。他为什么可以担任这一亲善大使？他做了些什么？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新冠变种毒株奥密克戎在英国持续扩散，患者人数飙升。来自英国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过去的24小时里，英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了218000例，这是新的最高纪录。严峻的情况导致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近十分之一的员工请病假了。英国媒体《镜报》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陷入危机来形容眼下英国医疗系统的承压。例如，在1月4号的晚间，英格兰的林肯郡的多家医院就宣布已陷入极端并且前所未有的人员短缺状况。林肯郡医院信托基金会表示，他们无法保证稳定的人员配备，这会导致各医院的看护质量持续下降。就此，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5号举行了疫情的发布会。他说，我们知道奥密克戎引发的病情较轻，确诊病例不像过去之前的高峰那样转化为重症监护。此外，英国人口中存在相当高的免疫力水平。但是他又说，现在仍是急需谨慎的时刻，认为和新冠战斗已经结束的想法大错特错。鲍里斯·约翰逊还说， 2022 is almost upon us.And whatever the challenges that fate continues to throw in our way, and whatever the anxieties we may have about the weeks and months ahead, particularly about Omicron and the growing numbers in hospitals, we can say one thing with certainty. Our position this December the 31st is incomparably better than last year. This country has the fastes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7. We have more people in work now than there were before the pandemic began.And if you want a sign of future growth, 这是首相鲍里斯在讲话中再次敦促人们赶快去接种第三针加强针。英国已经实现了在2021年底为所有成年人提供新冠加强剂的目标。现在英国每10个符合接种条件的成年人当中，有7个就已经接种过了加强剂。他还说，很明显2022年的状况要比2021好。不过，英国媒体表示，在经历了圣诞节到新年几乎不受限制的狂欢之后呢，1月5号单日新增病例就接近了22万例。于是也就出现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说的，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出现了近十分之一的员工不得不请病假的危机运转当中。一家英国医疗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表示，眼下呢，机构的人手短缺是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 Staff, volunteers, non-clinical staff, absolutely going above and beyond what's expected of them. So we review it on a day-by-day basis because it's a changing environment for us all. 现在英国一些公共部门的领导者被通知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也就是560万的劳动力，其中包括了130万名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员工可能会随时的缺勤，缺勤率或可高达25%。因为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导致了患者的激增，公共部门的员工整体缺勤数量可能会高达140万人。而且因为苏格兰和英格兰采取了不同的防疫规则，所以呢，如今英国的新增大部分病例仍在英格兰地区。首相鲍里斯表示，在新年假期结束之后呢，返校的中学生们将会有新的防疫规则，那就是在学校任何时候都需要戴口罩。 另外，为了改善人手短缺的问题呢，从十号开始，英国的交通运输、边防部队、食品加工等重要部门的约10万名工作人员可以每天进行快速检测，这样保证足够人员在岗。再来看法国的情况，眼下呢，法国也正在新年的假期当中。法国卫生部门表示说呢，过去24小时的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了27万例。这是法国已经连续5天日增确诊病例超过了20万例，法国成为全球第6个累计确诊超过1000万例的国家。 Les pêcheurs le sont légitimement, vous l'êtes et nous le sommes. Donc on continue ce combat. 总统马克龙警告，未来几个星期，法国的疫情形势仍将保持困难态势。近日来，欧洲多国的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全球每10万人中新冠感染人数最多的几个国家都是在欧洲，包括了丹麦、塞浦路斯、爱尔兰，像法国、英国等疫情严峻国家也面临着防疫考验。 2022年새해의출발선에다시섰습니다코로나로오랜기간어려움을겪고있는국민여러분께위로와격려의말씀을드립니다 这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表示呢，韩国政府已经批准了美国辉瑞的口服新冠病毒 Paxlovid 的紧急使用，这也是韩国首次开放使用抗新冠的口服药物。韩国媒体表示说呢，辉瑞的口服抗病毒治疗药物 Paxlovid 将有望防止住院或是在家治疗的患者病情恶化。这个药物可以用于成年人、12岁及以上以及体重超过40公斤者。用药与否的标准是患者有轻至中度的症状，有慢性病等等原因可能会出现重症风险，因此呢，用药剂量是每天2剂，可以连续服用5天。尽管韩国年满18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超过了92%，但是眼下呢，每日的新增感染和严重病例节节高升，医疗重荷日益加大。1月4号这一天，韩国的全罗南道光州市一家疗养院的2名老年人都是年逾90，感染了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之后死亡了。这是韩国首次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死亡病例。据韩国防疫部门介绍，这2位老人呢是在去年12月被确诊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Being your first lady was my greatest honor.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your support. You will be in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My vision is, look forward with inspiration, strength, and courage. 这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在川普告别白宫时发表的一段简短的视频讲话。梅拉尼亚淡出公众视野已经有不少的时间了，但是最近她又回来了，而这次她的身份呢则有些不同，她以 NFT 的推广人的形象出现了。所谓 NFT 是一种被称为区块链数位账本上的数据单位，每个代币可以代表一个独特的数码资料，因为其不能互换，非同质化代币可以代表数位文件，如画作、声音、影片、游戏项目或是其他形式的创意作品。区块链上允许 C 端或是 B 端的用户将个人数据或商业数据放置在区块链网络上，而非同质化代币因此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的下一个热点。当 NFT 和艺术品结合之后呢，可以对艺术品或其他物品进行独特的识别。说到这儿，我们可能还是会对 NFT 感到有些模棱两可。2021年以来呢， NFT 的交易在美国更是趋于繁荣。最大的 NFT 的交易平台 OpenSea 的交易额在去年8月达到了顶峰，为34亿美元。当时呢， NBA 的一位巨星库里将自己的 Twitter 头像换成了一个猴子的卡通形象，而这个卡通形象呢，是库里通过55个以太坊，价格大约18万美元，在 NFT 市场最火的社群之一无聊猿上购买的。由于库里在全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大量的粉丝球迷呢，纷纷在市场上购买该类的猴子卡通形象，并且将其更新到了自己的 Twitter 账户上。而这次前总统夫人梅拉尼亚的 NFT 的形象呢，是自己的一对眼睛。当画家画出的梅拉尼亚的双眼被铸成了 NFT 之后，这个作品就成为了区块链上独一无二的数字资产。 因为其不可替代性，不少艺术作品被 NFT 化之后，在国外的交易市场中就可以炒出一个天价，因此呢，也是引发了一波炒作的风波。此外 ，NFT 也被认为是未来元宇宙中虚拟物品确权所必须的基础技术之一，因此也常和元宇宙进行绑定。2022年新年伊始，互动娱乐平台 EZEC 也正式宣布发售由周杰伦旗下的时尚品牌设计制作的一种幻影熊的 NFT 产品。EZEC 官方网站介绍说呢，每只幻影熊的服装和配饰都是由周杰伦的公司亲自设计的。幻影熊是由10000个算法生成的数字收藏品的集合，每只幻影熊都有一套独特的特质，可以为主人们解锁不同独特的访问权限。而每只幻影熊的价格也是不同的，不过售卖方规定其底价呢大约为 0.38 以太币，折合大约是 1439.63 美元。到1月3号为止呢，记者发现已有4500人拥有了幻影熊 NFT， 该 NFT 产品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1800枚以太币，折合6819万美元。EZEC 官方表示，未来呢会在 EZEC 中搭建一个虚拟的演唱会，可以购买一块虚拟土地，并在元宇宙中建造一个仅限会员参与的会所。每位购买幻影熊的人都可以凭借该 NFT 参与虚拟演唱会。不过也有业内专家就警示说呢， NFT 本身特点呢就是一种虚拟资产，流通性很强，因此极容易成为炒作的工具。实际上一些 NFT 项目之所以可以卖出高价，和名人本身的吸引流量效应也是有关系的，但是不能保证它可以永远保持增值，普通人入局仍需非常谨慎。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外国朋友，他是牛津大学的化学博士，现在呢是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他的中文名字叫戴伟。戴伟是英国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来到中国访问，一次次的探访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索性呢把家搬到了北京，担任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教授。在工作之余，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做科普的工作。为了更有效率地传播化学科普知识，他和助手一起录了很多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备受小朋友们的喜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戴伟博士在北京生活的自述，您会发现原来这位科学家中文说的也是一级棒。 就这。 大家好，我叫戴伟，英文名字叫 David Evans， 从2011年开始，所以我每年去了不少的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科技馆，参加很多学校的科技节。很多朋友跟我说，你是牛津大学的博士，你是化工大学的教授，你为什么下了这么大的功夫给孩子们讲化学课？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科普活动，我们希望是培养所有的孩子的科学思维。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学生他叫宋代友，他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就是一个小学5年级的学生，他一直跟我保持联系，周末来我实验室，他的学校东城中学有活动，其他的同学会弹吉他唱歌等等，他是给同学们演示化学实验。高中的时候化学就是满分，现在他是在天津大学学习化学化工，所以可以说宋代友就是我们科普中心，我们化工大学科普活动的最好的毕业生。虽然我去了不少的地方，但是中国这么大，孩子们这么多，还是感觉这个效率太低了。所以2018年我的助手苏老师他跟我说了，我们应该拍一些短视频化学实验。 我们从2018年到现在应该大概放了400多个短视频，就是主要还是以生活科普为主，最多的播放量大概能达到2000多万，播放量应该有突破8亿次了。 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1987年，从87年到96年每年来一两次，我看到了中国的 快速发展吸引我，所以我96年我决定来北京化工大学工作，继续跟段老师合作。如果你问所有的老外70年代80年代来到中国，他们都会记得没有。我记得我第一次从北京到贵阳坐绿皮火车需要30多个小时，2个晚上一个白天。前不久我去贵阳在科技馆给孩子们讲课，早上出发从北京，下午能到贵阳，马上可以开始讲课。所以这个高铁对人们的生活发挥很大的作用。 2020年我获得北京榜样，是当年榜任务，让我很感动。在北京已经工作了25年，有很多北京朋友，而且我听到我就是第二个老外获得这个荣誉，第一个是美国人马布里。所以获得这个荣誉以后给我很大的启发，北京的发展会更努力。 希望是在2022年我们会肯定会见到更多的新的学生，新的机会出来了，我们要抓这个机会。我和我的化学反应祝你们新年快乐。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一位新任亲善大使一下子点亮了很多中国网友的眼睛，他就是著名的电视名厨安德鲁·席默。他是美国著名的电视美食节目《奇妙美食之旅》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带着观众前往世界各地探访美食。而安德鲁·席默呢，特别喜欢中餐，他的很多介绍中国美食的节目在网络上也被很多网友点赞。安德鲁·席默在节目中曾经说，自己在过去的20年中几乎年年都会去中国，他痴迷于中国的饮食文化。但是呢，他看到很多美国的所谓中餐馆做菜并不用心，食材也并不好。他希望在自己的节目里能为大家展示正宗和健康的中国美食。安德鲁在节目中走访了很多中国的美食之乡，一份一份地展示中国的传统食物，告诉大家这些食物呢在中国是什么样，而到了美国的中餐厅呢，它可能会摇身演化成另一种风格。好，安德鲁·席默就给您介绍到这儿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他那些精彩的美食节目。最近安德鲁·席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新任亲善大使。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之所以聘请安德鲁·席默为亲善大使呢，是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支持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事业，用他的声音和他的平台为消除全球饥饿而战，并就粮食的浪费问题对公众进行引导和教育。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采访安德鲁·席默，来听听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将做些什么。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每年为80多个国家、1亿多人提供粮食援助。安德鲁·席默被任命为亲善大使，他因此感到荣幸。席默作为著名厨师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长期关注全球粮食安全和平等问题。他认为这次任命可以让他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职业技能，配合世界粮食计划署倡导粮食系统转型，结束全球饥饿。 I'm a storyteller.Information sharing, awareness raising. 我是个讲故事的人，热衷于围绕粮食公平等问题讲故事。我认为粮食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我已经为此奋斗了大约20年。能够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非常荣幸。我期待将我的平台用在有意义的公益事业上，再次分享信息，唤起大家对全球粮食平等的意识和关注，确保全球粮食体系为每个人提供有营养的食物。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受粮食危机困扰的国家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战乱冲突、新冠疫情和极端天气引发的经济冲击导致至少1.55亿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席默认为免受饥饿之苦是最基本的人权，人类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 We have over 800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在全球70亿人口中，有超过8亿人在挨饿。我认为那是犯罪。作为亲善大使，我希望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的同类正在身处饥饿困境。饥饿问题同时也与气候危机、移民问题、健康医疗、粮食系统和经济发展等紧密相关。从根本上说，缺少食物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饥饿会引发一个国家的政治动荡。如果国际社会能够通过粮食援助而避免动荡和冲突，也就能避免之后可能发生的国际政治冲突以及武力干预和大笔军事开支。粮食和经济问题直接影响国际安全稳定。 Healing another country's economy is an international safety issue for us. 席莫同时指出，饥饿问题不仅仅是贫困和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只有在公平的经济体制下，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才能解决食物欠缺问题。 People in America were hungry, and then COVID came, and now we're back to 1 in 4, because such a huge group of people went from right just above. 新冠大流行之前，美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面临饥饿问题。新冠疫情使得很多美国人调回到贫困线以下。饥饿人口回升到四分之一。许多美国人以为饥饿只在贫困国家存在，不知道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饥饿危机不仅是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就连美国这样的富足之地也处在危机之中。我认为粮食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了，许多其他问题就会变得更容易解决。我们有能力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要以人为本，改变粮食体系，优先考虑民众的利益和福祉，而不是政府和少数大企业的利益。 We have a really hard time in this world prioritizing people, regardless of government. 席莫同时强调，尽管在世界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解决全球粮食危机需要全球性协调和努力，国际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不可或缺。 The World Food Program has a staff of 20,000. 世界粮食计划署拥有20,000员工，正在帮助88个国家的1,150,000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每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分发150多亿份口粮，他们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和最饥饿的人。我想参与其中，向世界各国的人们展示他们的工作，讲述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了解饥饿就在我们身边。我也想激励人们采取行动，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努力，建立世界饥饿人口的复原力。我们有义务终结全球饥饿危机，这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更强大。你我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张开双臂，相互包容，才能具有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句话，当大家都赢的时候，才是我们赢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牢记这一点。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We all win when we all win. And I've never forgotten that. And that is truer now than it's ever been before.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吧。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And never leave your mask exposed on surfaces. When wearing and removing your mask, only touch the ear loops and never the mask surface. Oh, and yes, don't forget to tighten the metallic wire over your nose.